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是几多号啊？11月21日，出街即系廿二啦吓。 系啊。 咁啊，今日咧主持咧营救我哋三个就 大肥、Dilbert 啊，同埋我 Tony。 唉，真系好失望，竟然今日有个网友 PM 我，大肥，你竟然有做星期二得到咁咩？哎呀，惨啊，真系做咗咁耐隐形人， 系 太伤心啦。 系 啊，到你继续。 嗱咁啊，记住提醒咧，上一集唔记得咗啦，提醒啲支持我哋嘅听众啦吓，咁啊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 ，shar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啦 ，share 我哋嘅节目啦，咁样吓，咁啊 click 入去或者传俾你啲朋友啦吓。 我哋距离一万嘅目标仲有几多啊？ 仲有少少，而家又夸张大步啦，已经超过6600啦吓。咁啊，只要咧每一个人拖三个嚟咧，就好快有30000。 唔系啊，上个礼拜都系勉强达到6000咋，即系呢个礼拜我哋多600咁啊，好搭有噶。 唔系6200。上个礼拜6200多400 几， 系啦， 好快啊！即系一个月就应该够埋一万噶啦， 系都好耐喎，讲咗好多嘢吓，咁啊唔紧要啦，呢个即系做到就做唔到冇办法噶，系嘛，冇得勉强噶，系咪先？我哋又唔会攞钱去买 like 系嘛，又唔会买钱攞钱去购买或者去叫做咩啊赞助嗰啲， 我哋又唔会去啲南亚嗰啲地方帮衬， 唔系因为佢咧有喺 Facebook 好或者咧，或嗰個叫做YouTube 咧都有個贊助。你逢親見贊助咧，佢就會推前喺嗰啲 Facebook 版面啊，或者喺嗰個你開 YouTube 嗰陣時候，佢會介紹即係推薦嘅。咁嗰啲咧就會因為你有俾廣告費咧，佢係會推前少少俾你睇。 780元。 系啊，即系太贵啦。咁我哋都讲真，亦都话冇咁嘅需要系嘛，亦都唔系话要有啲咩争系咪？咁啊，讲翻啦，我哋嗰个节目啦，咁啊嚟紧咧，阿大肥系咪会收到消息话你停做大肥看天下系嘛？ 冇啊， 冇咩？ 点解？ 你咪话最后一集咩唔做咩？ 冇啊。 系咩？ 喂，传到好紧要噶咯？ 冇啊，我冇讲。 即系你继续做嘅系嘛？ 就 嗱，咁啊咁样，因为我见今日见到大 N， 佢话咧佢还翻一集俾你，咁你话你做埋最后一集啦，咁讲。 哦，唔系，我唔系咁同佢讲。 唔系咩？ 唔系，我唔系咁同佢讲，可能佢有啲误会啦。佢话还翻一集啊，寻日星期日几时落啊？嚟同你做翻客串翻日啦。 系咯。 咁我话我好多听众其实系你嘅，佢话。不过咧做，真系呢轮都做得，因为我呢集节目咧，即系我呢个节目咧，就令到好多人失望咁啊，咁啊，呻两句啫，冇。 点解失望？ 因为咧，我搞咗成个几礼拜网聚，咁啊打边炉打到我声都冇噶啦，咁啊多谢各位网友支持啦，咁但系咧有很多网友其实真系唔系好明白我讲乜嘢，咁但系。发生咗一啲事，咁令到个啲网友咧就互相喺度，即系讹几句啦，咁啊，跟住咧，我本身有三个 group 嘅，而家水静鹅飞啦，一个都唔见晒。 啊，点解咧？即系对你嗰个叫做真人见到之后好失望，觉得啊大肥应该好英伟，甚至乎。唔知啦吓，唔知啊，佢对有啲咩期望咁，突然间会失望咧吓。 哦，因为本身咧，讲少少啦，可能阿Tony冇跟进。我几个月之前喺大肥看，唔系喺星期二得到讲个话咧，我见到一笔单生意，我觉得好想做。有两个人咧，就呢四个月里边咧，就不停问我究竟想做乜嘢。咁我自己做唔到，咁我就喺自己嘅节目讲咗，我不如咁啦，一人夹10000。 哦， 10个，咁我哋就开始一夹当夹粉搵啲嘢做啦，赚唔赚到都好啦，试下，咁点知一吹就 反应热烈， 有两三百人 PM 过我嘅， 哇，咁啊嗰度咪赚开集资几百万，咁系咪做会头走佬咁嗰只啊？ 咁我都话我唔系搭棚，即系讲咗我唔系搭棚，咁咧就讲咗件事就分开啦，每晚两围有达咁。食咁啊，食咗即系由广州食到落嚟，食到寻晚今日仲有咁啊讲咁，但系有啲网友咧可能听到，咁佢又心急啲，咁啊自己咧就已经开咗皮，咁变咗有啲人就话喂，咁唔系好公平啊，咁啊喺度互相骂战几句咯，咁啊变成咗而家个 group 就冇晒人啦，走晒咯， 咁样啊，即系。最好就搞少啲呢啲嘢啦，因为一牵涉到呢啲 金錢利益好乜都好咧，其實都係麻煩啲嘅，有嘅事做。 所以我已經即時公開澄清咗，咁就即係我唔參與噶啦。即係我退股，因為咧我唔想即係嗰件事情再發酵再麻煩。 哦，原来咁样，因为我冇本身唔知道吓。好啦，咁我哋讲翻啲节目内容啦吓。咁啊，即系依几日咧，其实冇乜特别嘅新闻啊。我哋要勉强咧，要回忆翻上个礼拜咧，就人大释法。 系 嗱，咁样其实唔系人大释法，人大释法咗噶啦。但系咧，我哋礼拜二出街咧，其实礼拜一夜晚录噶啦。当时就第一个嗰个判断就系咧，梁仲恒、有伟晶咧。就钉钩硬噶啦，系冇活路噶啦， 系啦， 因为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逻辑。如果俾佢哋有活路，使唔使搞咁大坛大龙凤啊？你知唔知道九点钟星期日星期定系星期一人大常委会喺北京开会？喂，我都未起身啊！吓、啊，佢哋已经话开咗会熄咗法啦。你谂下几早起身啊？嗰啲人。是咪先搞咁多嘢？如果放过你哋嘅，咁你哋咪即系自己有份帮你镀金，系咪？唔会嘅，一定唔会嘅。所以咧，从呢单嘢可以判断咧，呢两个人咧系唔系直接收共产党钱嚟搞港独咧？我觉得唔系。咁共产党有冇话咧揾啲外围人渗啲钱俾佢哋煽佢哋搞咧？有咁嘅可能，但肯定唔系直接收共产党钱。 系 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就系人大释法咧目标。就是只要集中针对他们两个。原因而家啲人喺度讲啦，出面刘小丽又话会 DQ， 又话会搞埋长毛，系咪以前嗰、那个即系之前嗰个姚松炎，可能又话宣誓唔过关，系唔会嘅，我够胆讲。 喂，我哋唔系而家今日讲啦，上集再上集都讲。 几集已经讲咗㗎啦，目标只有两个，就系606中国粮油。 冇错。 就系佢哋啫，因为呢佢哋系即系点解咧？因为咧咁大坛大龙凤咧有个炮口嘅窗口啊，窗口净系对住佢两个啫。玉华、支那，即系分裂国土、港独，全部都系扣喺佢哋帽子嘅。刘小丽扣唔到呢顶帽子， 系 姚松炎更加冇得讲。长毛从来都系大中华交，点扣呢啲帽子咧？所以咧认清一个中共嘅一个叫做咧，佢哋挥舞不干子，要对付边个咧？系一定有舆论做先嘅。乜咁去环球时报啊、大公报啊，全部集中炮口 先行， 冇错啦，不干子先行，跟住就系枪干子， 同埋仲有一样嘢嘅，佢打击面太大咧，变咗东一啲讲一啲，西一啲讲一啲咧，个舆论分散咗咧，咁就变咗咧个人嘅观感啊，喺嗰段时间咧就可以褪后一步，即系唔会集中火力啊，而家变成咗呢两个黑人憎。即系犯众憎啊！ 系啊，咪搞佢咯。佢哋咧分散咗，开行 turbo， 系用所有嘅宣传机器咧，就系攻击佢两个嘅啫。其实刘小丽咧系嗰啲左部，尤其是周融搞嗰个香港鸠报咧，就系、是、想拉埋佢落水，不过系冇可能嘅。即系你睇翻啦，共产党个套路啊，好简单就系、是、你当时搞嗰个海瑞罢官，目标咧就三家村，就邓托、吴含、廖沫沙，廖沫沙。就要搞呢三条友，咁咧佢哋唔会再搞其他人噶啦，就集中火力搞你哋。搞完可能下次再搞，但系咧香港始终唔系66年啊嘛，你66年可以搞咁多咧，而家16年啊，大佬50年啊过捻咗香港， 搞今次咁香港唔系大陆， 系啦，今次搞到咁大镬咧，佢哋已经系底线嚟噶啦，因为咧呢两个触及到佢哋嘅底线。其他人咧，佢系唔会搞嘅，我可以话。 亦都因为呢一啲新议员咧嘅质素太低，唉，佢都放心啦。你睇下刘小丽嘅表现， 哎、 我真系失望两个字，唔系讲错四个字，极度失望。 嗱，坦白讲，从来我都对刘小丽系冇期望嘅， 同我一样， 我从来都冇期望，我系唔会失望，因为根本唔会有期望。但系咧，我系估唔到佢嗰个表现系差成咁。坦白讲，佢衰过黄碧云。 甩碌嘅情况就犀利过黄碧云初咗做议员嗰阵 时，系啦，即系咧，佢就话佢开会心不在焉，唔知道有啲咩谂， 好惊，好慎，系咪好惊？ 唔系啊， 心冇震。 即系咧，我可以话咧，即系一个雨伞运动咧，系将即系其实咧系一个叫做咧揠苗助长，唔系拔，系揠苗助长。嗰啲未生、未够中、未够称生出嚟嘅草咧，夹硬掹出嚟，以为咧掹长 大过咗， 嗰啲草系唔会长久嘅。 呢、這个说话我真系讲认真嘅，而家你睇到嗰啲，真系冇一个系可以入得眼嘅，包括 即系热血公民啦、 啊、坦白讲，嗰、那个仲差， 嗰、那个大件事、 啊，那個、我都唔知佢嗰喂，我都唔知理工大学啊，嗰个排名啊，下一次如果系认真计数咧，佢可能会跌啊，起码跌五六十位，咁低质素人可以喺理工大学教书。 系啊，我而家都觉得有好大疑问噶，点解喺大学讲师做讲师嗰啲个个质素咁低嘅？ 系啊，唔怪之啦，香港啲大学生水准下降得咁紧要。老实讲啊，你哋而家咧。仲有出嚟，仲可以搵12000个月咧，似啲好似台湾咁样啊，真系好捻差啲质素。 系啊， 咁我卖二台币啦， 好多间学校嘅讲师，大家唔好开名做网台嗰啲差捻度。基本上，喂，你哋即系好多时咧，尤其是大学尤其是喺大学教做。 喂，咁电台佢讲搵得啊？ 总之好多个都系咧，我唔想开名费捻事益佢哋，即系咧系一班等于系一班咧。读完社工系出嚟嘅话咧，就去做去有啲去劳工处，有啲咧就去嗰啲叫做咩啊？社区服务，佢服务乜嘢？教你点样做人，教你点样揾工。佢都系第一份工，佢竟然可以教你揾工，就系咁样。一班人喺学校里面从来冇出嚟社会做过事嘅话咧，佢根本唔知道香港系咩社会，所以写得出。叫人哋租楼着数过买楼嗰啲嘢，佢完全唔知道香港发生紧咩事。系咪？咁啊，差得太远啦！我哋讲翻正题啊，即系咧，你话呢个刘小丽咧，坦白讲，唉、哎，真系佢即系估唔到会有咁低质素嘅人。 所以咧，佢讲咗句上次做节目我讲咗，佢有句说话好认真咁问，我都要同朱海迪商量下。即系佢本身其实都唔够料，但系朱海迪佢唔系大学讲师，佢真系由草根阶层一路打上嚟。 唔系佢起码喺社会度打滚过。 系啊，所以佢睇又 唔系佢因为做记者咧，朱海迪做 过战地记者，好似去过伊拉克定 唔系？佢系去伊朗读书，去伊朗读书学波斯文。 哦， 啊，咁所以佢嘅成个人嗰、那个。历练系多， 眼界系开， 历练系多好多嘅。 系眼界亦都开过嘅。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，你如果你净系成世人系净系喺学校嘅话咧，系唔同嘅。 冇可能嘅，你即系咧，你基本上一出到嚟咧，你系除咗学术嘅某部分嘢识嘅之外咧，出到嚟社会系一张白纸，系咪？咁啊，唔好攻击人哋嗰啲咩？你又社会经验唔够系嘛？生活经验唔够，咁冇办法，呢啲唔系佢嘅错系嘛？系社会嘅错系嘛？ 系啲人个头脑唔清醒，投票俾个人嘅错。 同埋有啲即系认为啊，喺某某大学教书好叻啦，嗰啲人嘅错系咪？咁因为佢哋好多时候咧，佢哋系真系冇出嚟接触过社会，完全唔知道咩一回事。啊，咁啊，好彩喺大学有份工啊，几皮嘢啊，咁啊，生活亦都唔错，咁啊，而家做埋议员叫锦上添花，又多一份工捞系咪？咁啊，十几万一个月系嘛？咁包括郑松泰，包括刘小丽系咪？即系佢哋系香港嘅不幸，坦白讲，选到佢哋 系， 咁冇办法噶啦。不过咧就唔会 DQ 嘅，大家亦都冇办法开心啦，因为系唔会 DQ 佢嘅，吓、啊，即使佢质素咁差都好咧吓。咁啊，而家 质素差就唔可以 DQ 嘅，质素差下次唔选嘅啫。 下次唔选咯，最多系咪？即系你见好多嘢咧，系连即系好似做好多做社工嗰啲咧，教人点样做人，或者系先生咧教小学咧，教啲小学生点样做人。坦白讲，佢自己都未识点做人，系咪？仲话教人哋点做人，一模一样吓。咁啊，立法会啊，即系香港呢啲事务啊，差唔多啦，冇咩其实冇咩好提嘅，因为咧。意料之內噶啦， 系 咁啊！而家叫做咧，佢哋喺佢哋嘅心目中咧，立法會開始暢順啦，因為咧唔使理呢兩樣油啦嘛。咁啊，補選咧，有出邊有人吹風就話，好似話會喺689啊，即系選特首之前，選689之前會補選嚇、啊。不過而家都未登憲報，照計咧，起碼都要半年噶嘛，趕唔切啦， 趕唔切， 因為要預半年時間，又要宣傳，又要 book期， 又要籌備，通常禮拜日補選啦，係咪？咁啊要好多嘢配合，因為投票咧，如果係補選嘅話咧，就盡量賽馬又要遷就你嘅，佢哋會揀日子噶嘛，揀嗰日跑禮拜六嘅，咁啊禮拜日去投票嚇、啊，好少話撞埋一齊嘅。好似唔會嘅， 唔會撞埋一齊， 唔會撞嘅，即係驚你啲人唔去投票 啊， 好似咁樣嘅，咁變咗佢哋可能要揀一日只係跑禮拜六嘅，或者同馬會商量啦，因為如果幾個月都係跑禮拜日嘅，咁咪馬會走啦，調一日嗰個禮拜六啦咁樣，咁啊依個即係民生層面啦係嘛，咁啊再睇翻咧，梁振英究竟有冇得連任，或者有冇得入閘咁樣嚇，咁啊今日咧就好多人咧開始揣測啦。 因为呢佢去到秘鲁飞咗30个钟头去秘鲁，就好似公公咁样呢，就喺机场度等啦，係咪争在冇玩行李，因为行李托运 嘅。冇错。 係啦，就唔使玩行李，係咪 如果有得玩佢会玩㗎。 我绝对玩呢，有得习近平除鞋佢即刻玩鞋，係咪咁啊，见到呢即係佢今日呢新华社出一个嗰啲叫做评论啦，即係直情即刻出一篇报道啊，就话呢习近平呢肯定佢嘅工作，但係同以前嘅措辞系即係冇话全力支持啊，即係冇啲字眼出嚟啦，肯定佢嘅工作。咁佢而家做緊特首，冇一定係肯定佢㗎啦，冇可能话唔肯定佢工作㗎嘛。 喂，如果我哋而家讲否定佢嘅工作就 唔使，即係唔使搞啦，唔使选啦，係咪咁 啊，唔使选，直头下半呢嚟緊呢一年半载都唔使再做落去啦，都唔肯定你啦。 冇啦，得返三个月啫嘛，三四个月。 咁系佢选仲要等佢。 唔系， 冇啦，三个几月啫。 唔知。二零佢落任嘅时候。 哦，系喎，七月 到。系六月卅号。 六月三十号系四 啊。仲有几个月。 仲有半年有多。 唔系呢半年都唔使做㗎啦。如果系咁样，所以一定系肯定你嘅。 哦，习近平系叫继续为香港呢 贡献多七个月。 贡系啦，同埋嗰个叫做呢叫做。继续为香港叫做咧咩策啊死啦！ 依法 唔系依法施策，唔系施政喎。我唔明嗰个策字啦吓，但系呢个字咧系一定有原因嘅，即系共产党佢每一个字写出嚟 系啊， 因为中共系靠不干字起家噶嘛，每一个字每一句嘢咧其实都有嘅，不过好难讲。今次咧调翻转头未必可以，因为习近平咧系一个。墨水冇乜嘅人， 系咪啊？大佬，人哋好似系咩博士嘅喎，吓 佢嗰个叫做咩啊？咩宽衣解咩系嘛？宽衣解唔知乜鸠嘢，人哋解龙啊嘛，佢系嗰个龙字好似个衣字咧，系咪？阿宽龙啊，佢系叫个宽衣系嘛？ 我睇好多书嘅，连我哋啊香港嘅好出名一个文人啦，赵善谦博士啊，写过本书，佢都有睇嘅，系公开讲嘅，喺《人民日报》 系咩？ 系啊，阿赵博啊，引经据典讲过两三次嘅喺个节目度。我正常应该啊，习近平有滴墨水嘅。 我唔系好觉得咯，即系佢上次嗰个好似我一时间记唔起咩解龙嗰个咧，变咗唔系宽龙。佢系写咗宽衣，因为咧嗰个简体字龙同衣系好似啦，唔争少少啦吓。咁变咗咧，佢系完全唔捻识嘅，就咁照个字面，即系啱啱俾人谭文豪俾人笑啊，马首是胆，系嘛？咁啊，马首是胆咧，如果倒马就啱数嘅， 马胆系嘛？ 倒马要揾胆，系咪？倒三重彩，倒 Q 都系要揾胆。系咪买复式好贵？因为 系啦， 咁但系咧唔识呢啲字咁啊，你可你坦白讲，即系谭文豪本身鬼佬嚟噶啦嘛，可能你当佢鬼佬啦，又系有飞机师咁啊， 讲英文都系讲中文， 系啦，讲英文都系中文嘅，即系我哋体谅下啦，唔系个个识咁多中文系咪？咁啊，我哋要体谅下。但系咧，习近平有冇文墨水咧？我可以80%话佢冇，因为咧从佢当年都系。嗰次早幾年佢仲係未係儲君身份啦，係國家副主席嘅身份，去到中南美洲當時係咪講咗三不啊嘛，係咪中國一不輸出革命，二不輸出飢餓與貧困， 貧窮飢餓 嚇，貧困飢餓嚇，還有什麼好處？三不折騰你們啊！系嘛？还有什么好处？即系咧，已经唔搞鸠你哋噶啦，又冇输出革命，又冇贫穷人口，系嘛？又冇难民走出去，你讲乜鸠嘢咧？意思系从依句咧，佢系冇读过书，好明显。佢文革时候就工农兵大学上山下乡，边捻度有读过书啊？所以咧，系我系否定嘅，否定佢有白水。 所以孟雪唔拣佢， 這个唔敢讲。呢、這个拣唔拣佢唔敢讲， 但系你情有独钟 啊，唔记得转啫，唔记得转啫。嗱，咁啊睇翻咧，今次嗱有人喺度解读就系话，梁振英有得连任啦，咁样 有手握啊，有手握就掂啦。 三日握咗两次手，系咪？ 但系我有个问题，如果嗰个情况下， 阿习近平系唔同佢握手嘅话，系咪学当年老平对住彭定康嘅合十咧？ 合十系啦，彭定康伸手佢合十。 佢可以点做咧？嗰、那个环境如果握手吓， 嗰次老平嗰、那个系老平定周南啊？周南手咩？系咪？咁啊，另外咧就系佢去同嗰个叫曾俊华握手。咁但系咧有两者有区别嘅。 曾俊华唔同，真系佢特登揾阿曾俊华嚟握手， 去握手嘅。 系啦，你系礼节性，同埋一个人如果我肯定你，即系觉得你做得好，就唔系净系握手嘅。 系， 因为咧一个人嘅身体语言系睇到嘅。不如如果我觉得系好嘅时候，我一只手握住嘅时候，我一只手会搭住你膊头。即系鼓励你， 家长 系家长鼓励你。 政治性嘅握手咧，就握完之后咧、啊，就两另外两只手咧冚上去。 系啊，我当即真系咁啦，即系话你咁样。但系如果一个身体语言好简单啫，我肯定你嘅时候，我握手，我左手自然就会拍你。我都明白，即系啊，我哋细细个都听噶啦，左手握右手，邓小平咁嘅手啊。但系即系话你身体语言系睇到嘅，即系佢一个平常。 即系我觉得正常咯，就冇任何启示啦。 但系唔系，第一集嗰个梁振英霎熟九头翻到嚟，喺上好欢天喜地咁。 佢一定要表现出呢个样 子。唔系梁振英咧，就任何情况都系霎熟九头，同埋咧个面皮咧系几时都咁厚。 唔系佢见到啲领导系特别霎熟九头嘅。佢任何啲领导咧，佢都霎熟九头。 即系你就算你咁样闹佢咧，佢都系霎熟九头 嘅。系。咁但系呢个咧，今因为有一幅相咧，系佢坐喺度一齐开会嗰时影相咧，一幅大合照。咁佢同呢个习近平咧系坐埋平排嘅。呢、這个咧，坦白讲，如果系古代咧，呢啲系诛九族嘅。 冇错， 因为佢僭越， 僭越呢个真系僭越，系咪？你咩身份？正如曾荫权上一次嗰、那个系咪阮次山批评佢啊？话你咩新丝萝卜皮，有咩资格？打去打电话俾菲律宾总统系咪？你嘅身份 系咪？ 冇错啦，你次主权。 次主权。 喂，咁而家你系用咩身份同国家主席系咪共产党总书记坐埋同一条线呢？平起平坐呢？呢、這个呢坦白讲，如果第日下台呢，就系、是、佢成为俾人斗争嘅对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籍口啊，系咪？因为冇一样噶啦， 但以前国际会议都有嘅，譬如话阿曾荫权咁啊，同阿鲁江企喺隔篱咯， 系 都有嘅， 系咁啊，呢个系所以下台之后要睇下你企唔企得稳，都企唔稳就系罪证嚟噶啦。 不过我自己咁讲啦，即系由两年几之前咧，我自己已经系不停咁讲，梁振英冇机会。到而家我都系觉得佢冇。 嗱，两年几之前咧就系主观意愿啫，因为嗰时睇唔出任何嘅异样，因为咧你嗰个系你主观嘅啫，佢系咪真系咁样咧？冇办法解，冇办法，你冇办法求证嘅。 因为由而家睇咧，我仲更加明显觉得佢系一啲连任机会都冇。俾我讲几句， 好 吓、啊，虽然系你主场啊，俾我，因为点解咧？唔系就系趋势咁简单，而系选位问题，其实。点解到我分析㗎纯粹我个人分析。选委嘅组成土共商家佬啊，跟住就加泛民而家抢緊300票。 係可能攞唔到啦。 可能攞唔到，但佢200零票一定攞到嘅。呢、這个基数好啦，上次佢689票佢当选。 係。 当时系泛民啦，譬如好似社福界有好大部分呢，佢嗰时系跳咗票过去俾佢嘅。 仲有嗰个医学界啦， 系啦， 啲医生咧全部都系香港罪人嚟噶。 系啊，咁啊就跳咗票俾佢嘅。点解即我分析下，点解到而家仲未公开跑马仔边个有机会咧？其实真系等选委组成，因为而家大家都角力紧。泛民我当你基本啦，300票前后啦，咁有剩嘅工商界反梁嘅，可能已经超过300票噶啦。呢班人即系。李嘉诚上次李泽楷都冇入去呢个选委嘅，呢次都加入翻， 系 即系三父子齐晒喺度，即系动晒人喺度。田北俊肯定同你搏命，成个工商界佢哋揸住加埋泛民就超过600票，就唔到你 中央要钦点一个人嘛，你唔系想你梁振英连任系冇机会啊，因为你要过到呢度都话选举一定有变数， 系 从来都系因为有得选一定有变数，而家泛民加埋工商界同埋同梁振英唔妥嘅人系超过咗600票，所以而家根本上就睇緊呢个选委点样选，所以曾俊华嘅身体语言甚至讲啊，哎，我都几好㗎，即系唔好淨系你讲话你做得几骄傲啊，嗰个林郑月娥。曾俊华都系我做关长嗰阵时啊，全力打击翻版啊，啊，我都做得好噶，点样点样点样，大家一定喺度埋口怪。如果曾俊华冇机会，呢啲嘢唔会出相，而系佢要话俾你听，嗱，你握手嘛，我提你，其实我做得好好嘅，我唔系 hea 做嘅，吓、啊，佢都俾翻个反应出嚟，所以我觉得睇紧选委，如果选委。泛民加商家佬是够是多过你讨共这一班人的话，即是这些人有权不听中央话的，梁振英一啲机会都没有，但我看到这班人根本上真是多过你这一堆人。 不是，现在要看个选委的结果，因为呢其实现在就不是讲泛民有几多，而是讲 ABC 票有几多。 是，即是呢 不妥梁振英 CY， 即是梁振不妥梁振英的票有几多。 是啦，现在很简单的啫。如果佢有翻咁上下多嘅时候咧，嗱，老实讲，大陆系咪唔可以屈啲友去到支持一个人咧？系得嘅，但问题佢要付咗几大政治代价，佢愿唔愿意付呢个政治代价？ 我话俾你听啊，要付呢个政治代价，班商家佬就已经其实喺大陆都冇啖好食啦，甚至香港都冇啖好食啦，仲使边使乜 Q 俾面你啊？好坦白咁讲，地又唔够你头啦，系咪先？ 系 啊，你上高就赶我走啦。是吗？我都话啦，唐英年唔系田北俊讲得啱嘅。我做惯老板，我点解我要做打工嗰个啊？系咪啊？我大陆冇乜生意噶，我喺香港靠收租嘅啫嘛。 哦，系啊， 系啊， 而家越嚟越多呢啲人啊。 系咪啊？李嘉诚听你讲啊，因为李嘉诚上咗仲有嘛，包括罗康瑞都好啦，佢新天地卖 Q 咗噶啦。 罗康瑞唔角逐连任喎，选委。 系啊。 喂，呢个系一个好大启示。 系啊，因为罗康瑞喺大 好紧要嘅， 因为唔好话香港冇啖好食啊。而家你连新天地都赶住埋，新天地都卖 Q 咗噶啦嘛， 大陆都冇头，而家大陆都冇头食噶， 咁唔可以叫赶住嘅，咁样佢卖咗咯，咪算咯， 系咪啊？咁你而家你陈启忠喺大陆有环境咩？你落到嚟香港冇环境，因为本身就谂住投靠你梁振英， 点知都系咁霉， 系啊！屌你谂，跟住大陆佬搞掂晒，冇埋大陆嗰啲又唔够你玩，连一啲希望都冇，佢仲选你乜嘢？你而家包括你啊，周大福都系啦。周六福啊，都开正你对面啦、啊，人哋做大做强啦、啊。 哦，咁唔学，咁唔系咁计嘅。嗱，因为咧嗰、那个叫做周大福咧，唔系周六福咧，其实喺香港系冇生意嘅。你从佢选址，佢系纯粹系话俾你知、 哎，我 系 香港， 香港 系唔系我喺香港开铺啦？ 唔系 同嗰个老恒和，唔系 老凤祥， 老凤祥系啦，同老凤祥， 你错啦，老凤祥咧。就冲出中国喺香港开店嘅意思系香港周六福咧，佢香港开店就话俾啲国内同胞听，我哋真系香港周六福， 系 个概念唔一样， 即系同娃哈哈一样。娃哈哈当年喺香港卖广告都系呢个原因。不过咁，你从佢选址咧，知道佢本身系宣传嘅嗰个叫做咧目的咧就多于一切，因为佢嗰个位置。嗰、那个铺嗰对铺咧，基本上系阴街嚟嘅，冇生意嗰对铺系吓，嗰、啊那个嗰对铺系行即系宏安噶嘛。 因为好多人都喺度笑紧噶嘛，香点解香港搵唔到周六福？你写香港周六福嘅， 系 咁样香港搵到周六福啦嘛。 系啊系啊，冇 错。呢个重点嚟噶嘛。 呢个宣传。 你唔好以为周大福，你唔好以为周大福唔记啊！你俾佢落嚟开铺，虽然商业决定，但你共产党冇勒住呢间咁嘅公司。即是话佢唔系香港同你打对台啊，系而家香港周六福 喺大陆， 大陆同你周大福打对台啊。 系，不过呢个咧，你要认真去同佢威胁咧，坦白讲威胁唔到嘅，因为周大福实在太大啦。因为后边一个人，你周六福系冇办法取代嘅，叫张培利。 系，冇错。 所以大家咧 仲系 有听，系啦，暂时系啦。咁如果到时阿培利。 先由下驾学归位嘅时候咧， 新兴 系啦，咁可能就冇咁大影响力吓。咁啊嗱，咁啊，我哋讲翻咧，哦，仲有一分钟咋，咁啊唔好够时间讲咯。咁啊，下一节翻嚟，我哋再补充啦。我哋有少少嘢补充，关于呢个689。